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桌中新闻，桌中新闻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。保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后，桌中市的党代表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，认真领会精神实质和内涵，以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全面抓好贯彻落实，扎实推动美好蓝图逐一变成现实。桌中市地税局紧紧围绕一个中心、两个意识、三个服务的工作思路，牢记宗旨，忠诚履责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。2017年，桌中市地税局荣获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。3月30号，保定市地税局负责人为桌中市地税局授牌，会宣读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表彰各省区市税务局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的决定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下雨的夜里，不知该欢喜还是该要叹息。冰冷的那杯咖啡依然苦涩如往昔，而那心碎的声音也依然只有自己听。打开了收音机，以为可以逃避，但寂寞的情绪却越来越清晰。多么想问一问你，是否也会为了我伤心？如果你看见了我这样的沉溺回忆里，我深深地爱着你，不曾放弃，虽然早已物换星移，但你说的每一句真心话语，我怎么也不愿忘记。我深深地爱着你，不曾怀疑，尽管背着多少孤寂，也许这就是一颗男人的心。收音机，以为可以逃避，但寂寞的情绪却越来越清晰。多么想问一问你，是否也会为了我伤心？如果你看见了我这样的沉溺回忆，我深深地爱着你，不曾放弃，虽然早已物换星移，但你说的每一句真心话语，我怎么也不愿忘记。我深深地爱着你，不曾怀疑，尽管背着多少孤寂，也许这就是一颗男人的心。

所以我说，来来来来来来唱歌，来来来来来唱首歌，来来来来来来唱歌，一首接一首也真快乐。